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第三页。讲义六是第一页的最后一行，其实就是第二页了。又如梦中，尽虽无实，而有损失金邪等用，由此虽无离世实尽，而有虚妄作用一成。我们上一次讲到外道呢，跟小圣提出了四种问难，就是说如果你大圣坚持一切境界都是为识所现的话，那么处所决定不应该成立，时间决定不应该成立，相续不决定不应该成立，第四个就是呢作用不应该成立。那前面第一个处所决定跟第二个时间决定不能成立呢，那么大圣已经用如梦喻来破斥了。那么第三难呢，相续不决定不能成立呢，用恶鬼喻来破斥了。那么现在这里是第四难，所以第二颂的论文解释呢共分为四科，前面两科已经解释完了，现在是第三科，鬼三是第四难非不成，并取欲决定。那么在这段论文中呢，就解释第四句的颂文如梦损有用，来回答金布施的第四难作用不成难，并且取出譬喻为证。又如梦中尽虽无实，而有损失金邪等用，这个是正解的回答第四难，请看讲义六的第五项。如梦中言，如先已说，前面我们解释过，这个如梦的意思呢，是如梦中所见境界的意思。譬如梦中，梦两交会，境虽无实，而男有损精，女有损血等用，等者等取脂粪劳倦出汗等用。譬如我们在梦中，梦中的境界是没有真实性的，可是呢我们在梦中梦到男女两人交会的时候呢，做梦的人男性做这个梦的人呢会有遗精的作用，那么女性的做梦者呢会有血气亏损的作用。那这个等字表示还有四肢劳倦身体流汗的作用，就是你在梦中梦到男女交会的时候呢会产生这些作用，这个做梦的人会产生这些作用。所以从这个梦境的例子知道，虽然梦中的境界并不真实，可是对于做梦的人还是有作用可以成立。就我们记得前面第四难金布施提出来是说你在梦里头喝酒不会喝醉，所以在梦中喝酒这个酒是没有作用的，对做梦的人没有作用的。那么你在梦里头穿衣呢不会保暖，所以在梦里头穿衣对这个做梦的人没有作用。可是这边呢唯识宗呢举出了这个例子，你在梦里梦到男女交会的时候呢，男的会有遗精的作用，女的会有血气亏损的作用，而且你会觉得四肢劳倦身体流汗的作用，所以知道呢梦里还有一些境界还是会对做梦的人有作用的。 那你说梦里的境界都没有作用，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有些梦的境界是对做梦的人有作用的，这样就破斥掉你金布施的宗义了。梦得钱等，其用则无。可是在梦中梦到得到了钱财，对于做梦的人来讲，这些钱财梦醒了以后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梦境虽然不真实，有的梦境对做梦的人有作用，有些梦境对做梦的人没有作用，而不能说梦中的境界一律都没有作用。境虽无实，其炫异者所见法等无法等用，于见法等有法等用，其理亦成。境虽无实，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就好像做梦的人在梦中一样，一切的境界为事所现都无实性，一切境界都是心所变现的，并不真实。其炫异者所见法等无法等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虽然境界无实，可是呢有炫异眼病的人呢，他所见到的头发丝还有在天空飞的法音呢是没有作用的。于见法等有法等用，于呢就是指这个没有炫异病的人，这个没有眼病的人呢，他所见到的境界也是不真实的，可是呢他所见到的头发还有苍蝇呢却是有作用的，其理亦成。所以为事所变的境界就如同梦中所见的境界，有些作用成就，有些作用不成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边是举出譬喻来，那么下面例量来解释。量云：中炫异非炫异等所见法等有用无用成，因许无实境故，欲如梦失经等。量云呢，就是现在我们安例比量来说明。中炫异非炫异等所见法等有用无用成，安例这个中义，世间的集成有炫异病的人呢，所见的法音等是没有作用的。由于他的眼睛有病，所以他看到经过这个眼病看到的这个在空中飘的法丝还有在空中飞的苍蝇呢是没有作用的，是因为他的眼病而产生的。无有炫异病者所见法音等是有作用的，这个是能够成立的，在世间集成证实，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因许无实境故，因为依照唯识中的中义，世间的境界是唯识所现，没有真实性，所以会有这样的中义案例。欲如梦失经等，如同梦中所见境界也是唯从梦心所现，没有真实性，可是在梦中梦到男女交会时就会有失经损血的作用存在。那么就好像没有炫异病的人，他所见到的法丝乌蝇等物呢是有作用的，可是当梦到得钱财等，这些钱财对做梦者来说呢就没有作用了，就好像炫异人所见的法丝乌蝇等物呢是没有作用的。这个是力量分析。那么论文在说，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有虚妄作用亦成。这个是总结回答第四难。那么由此梦境欲呢，在梦中虽然梦境是由心所现并非实有的，但是对做梦者而言呢，有些梦境是有作用的，有些梦境是没有作用的。那么世间的境界呢亦复如是，也都是由心事所变现的，而不是真实有的。那么世间的境界呢，也是有些境界是有真实的作用譬如没有炫异的人所见的法音等境它是有作用的。那么有些境界是没有作用的，就好像有炫异病的人所见到的法音等是没有作用的。那么境界无实，所现的作用呢它也是虚妄不实的。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 如是且依别别譬喻显处定等四义得成。二，第二颂论文解释呢，它分成四科啊，这个论文呢是最后一科，癸巳节总结第二颂论文的解释。如是且依别别譬喻显处定等四义得成。金布施呢提出了四个问难，第二颂中呢就针对这四个问难呢更个别的提出了譬喻来回答他的问难。那么第一难跟第二难提出了如梦喻，显示虽然为时无尽，可是处所决定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第三难提出了恶鬼喻，知道相续不决定是可以成立的。对于第四难呢提出了梦境有无作用欲，知道有虚妄的作用是可以成立的。这样子呢就破掉了金布施的四个问难。来看下面的论文。复次颂曰，一切如地狱同见狱卒等，能为逼害事，故四义皆成。这个是第三科啊，新三第三颂答总难不成，由第三颂总答四种问难不能成立。那么下面分成两科，这个论文呢是第一科人一举第三颂，列举第三颂的颂文。再看下面的论文，论曰，因知此中一地狱狱显处定等一切皆成，如地狱言显在地狱受逼害苦诸有情类，为地狱中虽无真实有情数设狱卒等事，而彼有情同业亦熟增上利故，同处同时众多相续共见狱卒狗乌铁山物等来自其所为逼害事，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处定等四义皆成。上面的第一科是列举了第三颂，这个是第二科人二论文解释总解四难，以论文的长行来解说第三颂总答金布施的四难，就举出一个譬喻来解释金布施的四个问难，都把它破掉。因知此中一地狱狱显处定等一切皆成，这个是解释第三颂颂文第一句，一切如地狱的一切，一切就是指处所决定时间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这四种义。第三颂举出一个地狱的譬喻总答四难，显示处所决定等四义呢都是可以成立的。如地狱言显在地狱受逼害苦诸有情类，颂文第一句好，一切如地狱的如地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狱梵文的音译是奈落迦，意义就是苦气，在地狱的气世界中呢只有苦苦而没有乐，所以称为苦气，苦的气世界。那么在此说如地狱的意思呢，是要说如同在地狱受苦逼害的友情，并不是说如同地狱这个气世界。所以说一切如地狱的如地狱是讲在地狱中受苦的友情，而不是讲地狱这个气世界的意思。为地狱中虽无真实有情数设狱卒等事，那么这一句呢论文是解释颂文的第二句同见狱卒等的狱卒等。请看讲义六的第七项，漏了一个第六项，讲义六的第七项，然大圣中其狱卒等在地狱中做逼害者非时有情，至下当系 其执罪人是地狱者，是实有情，与俱舍同。在大圣唯识中啊，认为地狱中的狱卒呢有两种狱卒，一种狱卒呢是在地狱里头做逼害地狱有情的狱卒，那么这种狱卒呢是由受逼害苦的有情的业力所化身，就是在地狱里受苦的有情业力化身这一种狱卒，它不是什么真实的有情。那么下面会解说。另外一种狱卒呢是在地狱里头将要受逼害苦的有情植入各个地狱去受苦的狱卒，那这种狱卒是真实有情，所以有两种有情，有两种狱卒。瑜伽师地论第二卷有讲，有一个有情呢由杂染增上业故生在地狱中做净习王，就是我们讲的阎罗王，从此无间有地狱族犹如化身。这个阎罗王先到了地狱以后呢，然后就有很多的地狱族就升起来了。那么这些阎罗王跟这些狱族是由自己业力生地狱中做狱族的，他是真实有情。那么阎罗王跟狱族化身了以后呢，然后就有种种的苦聚为铜铁等地狱火起，阎罗王跟狱卒生了以后，然后就有种各种的苦聚就出现了，然后这些苦聚出现了以后，地狱的火猛火就开始烧了，然后随地狱业要受苦有情在地狱中生，这个时候要受苦的有情就来到地狱里头来受苦了。那么这里说在地狱中做逼害者不是真实有情，它是属于苦聚，只是看起来像是有情而已。那么俱舍论呢也是这么说，只对萨婆多及金部等生其正理，不对大众正量部等生其正理。这个萨婆多部就是一切有部，与金部呢都是同意在地狱中做逼害的狱卒不是真实的有情，而大圣共许，所以对他们说地狱狱来破除四种问难的正理，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共许的原因。而大众部跟正量部呢认为所有的狱卒都是真实有情，所以跟大圣不共许，所以这个地狱狱呢他们是不会接受他的道理的，必须另外再予以破斥，后面会讲到怎么破斥他们。是看到论文，而彼有情同业异俗增上利故，这个是解说地狱中做逼害事的非实有情的狱卒是由彼受逼苦地狱有情共同的业力所化身的，这些受罪苦的有情呢过去生都造作了相似的地狱业为因，那现在这个因成熟了，业力成熟了，就得到相似的地狱的异俗果，那么由这个过去造的恶业的因与现在得到的地狱异俗果的增上力，这个因果增上力到了地狱就化现了非有情的狱卒等作为苦聚来逼害这些到地狱受苦的有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了恶业到地狱受苦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来什么伤害你的狱卒都是你自己心所变现的，它不是真实的，都是你自己心所变的。同处同时众多相续共建狱卒狗乌铁山等物来至其所为逼害事，请看讲一六的第八项。同处者显处定义，同此处见余处无故。同处者在论文中所说的同处呢， 它显示处定义，显示由于地狱这个譬喻呢，则处所决定是可以成立的。同此处见，于处无故。不同的地狱有不同逼害受苦有情的苦具。譬如这个铁山来压人，在众合地狱可以见到，其他的地狱没有这一项苦具。那么在嚎叫地狱有猛火燃烧，其余地狱呢没有这种现象。那么八寒地狱有广大的寒处，那么其余的地狱没有。由此可知呢，地狱中的苦具都是由同业异俗力所化身。你化身到那个地狱以后呢，你们的大家在那边的友情的共业就化现了那些苦具来逼害，化身到那边的友情。不同的地狱有不同的苦具，所以这是处所决定可以成立。同时者显实定义，同此实见于实无故。同时者，论文中说的同时呢，显示是实定义，显示由地狱的譬喻则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同此实见于实无故。譬如地狱有情，只有在众合地狱的时候可以见到玉竹跟铁山，在其余地狱的时候呢，就见不到这些玉竹跟铁山。那么这些地狱有情在近边地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有刃叶灵，可以看到有黑狗，在铁色拉莫离林里头有铁嘴的大尿来逼害有情。那么其余处所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黑狗跟这个铁屋了。由此可知，时间决定是可以成立的。你一定要到那个地狱才可以看到这一些苦具。众多相续等者，显相续不定，皆共见故。众多相续者，论文中说众多相续，显示呢相续不定，皆共见故。显示由地狱这个譬喻呢，则相续不决定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众多地狱有情。升到了众合地狱的时候呢，这些在众合地狱的地狱友情都见到玉竹跟大铁山来逼害他们。那么升到了近边地狱，那这些友情呢，众多的地狱友情呢，都见到了黑狗跟铁嘴屋来逼害他们，而不是决定只有一个地狱友情得见，而其他的地狱友情看不见，所以知道相续不决定是可以成立的。来自其所为逼害事者显作用成。那么论文中说来自其所为逼害事，显示这个玉竹还有个狗乌铁山等苦具有逼害地狱友情的作用。只要地狱友情来到玉竹等苦具的所害处，就有被玉竹等逼害的事情发生，发生这种逼害的作用存在，所以呢作用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由这一个地狱狱就可以证明处所决定、时间决定、相续不决定及作用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再解释下面，狗者乌伯狗也，有黑狸狗扎至鸡履而单食之。这刮胡里的呢文是引自于学师地论的。论文中的狗呢，是指乌伯狗，就是黑色的杂毛狗。瑜伽师地论第四卷说是黑狸狗，就是毛黑色毛发亮的狗。那么它用口拉扯地狱有情的背肌肉而食，扎至就是拉扯的意思，肌履呢就是背肌的这个肉。这个乌伯狗它用口来拉扯地狱有情的背肌肉而食。乌者铁郡左眼睛等乌也，耳时便有铁嘴大乌上比头上或上其脖探着眼睛而啖食之。乌就是指这个铁鸟着实有情的眼睛。那么瑜伽师地论说是铁嘴的大鸟，铁嘴大乌，它飞到地狱有情的头上、肩上还有手臂上，然后呢 着这个地狱有情的眼睛而食。铁山者即众合地狱等作羊牛等行来逼罪人，为彼有情或时辗转寄聚和合，尔时便有彼设狱卒虚逼令入两铁楼头大山之间，以既入矣，两山破之，既被破矣，一切门中血便流注。那么论文中的铁山呢，是在众合地狱里面啊，这个铁山呢，有铁羊头的山，有铁牛头的山，有铁马头等等的各种野兽头形状的山。那么当这个地狱有情呢，在众合地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众合地狱里的狱卒呢，就会驱使这些有情进到两个铁羊头山的中间。当这些有情到了两个铁山中间的时候呢，这两个铁山便开始移动相合，相合的时候会压迫这些地狱有情。那么这些有情因为受到铁山的压迫呢，这时候就七窍流血如注而死。等物者等取钢铁树林次等，由铁舍拉磨离林，以诸有情为求舍宅，便来去上，遂登其上。当登之时，一切次风系回向下，欲下之时，一切次风复回向上，由此因缘贯刺其身，遍诸枝节。那么论文中的等物呢，就是禁边地狱里面的钢铁树林刺，称作铁舍拉磨离林。地狱有情为了求住宅，便登上这些树林。那么他在树林上面往上爬的时候呢，这个树的刺跟那个叶风呢就转向下，这个时候呢你往上爬呢就刺到你的身体上面。那么你要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呢，这些树的刺风呢又转向上，这个铁刺便贯穿在地狱有情的身体之节，受这种苦。上狗扎虫等，又尸粪泥内多有蛛虫，名娘俱扎，穿皮入肉，断筋破骨，许随而食。还有这个上狗扎虫，这个也是在禁边地狱。在禁边地狱有一个地方叫做死尸粪泥，中间有许多虫，在这个死尸粪泥中有许多虫。那么地狱有情进到这个死尸粪泥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死尸粪泥中的这些虫呢，就会咬穿地狱有情的皮，进入他的肉，然后吃他的肉，然后咬断他的筋脉，然后钻破他的骨头，吸食地狱有情的骨髓。此中义者，为地狱中尽虽无食，同处同食多受罪者，同见狱卒等来为逼害事，肆意继承，故于余时尽虽无食，其处定等非皆不成。此中义者，此段论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为地狱中尽虽无食，同处同食多受罪者，同见狱卒等来为逼害事。在地狱譬喻中呢，一切境界皆由地狱有情前生共业所得的异熟果增上力所化现，并不是有这些真实的外境的存在。但是同处呢，就是表示处所决定成立，同时呢表示时间决定可以成立，多受罪者同见狱卒等表示相续不决定可以成立，来为逼害事表示作用可以成立。那么四义继承，金布施所提的四难由地狱这个譬喻呢，证明四义都可以成立，故于余时尽虽无时，其处定等非皆不成。余时呢，就是指天还有人畜生恶鬼等去。地狱中一切境界既然是地狱有情共业所感，没有真实性，可是呢四义都可以成立，所以其余五趣呢也都是由 那一去的友情共业所感，并没有真实性，但是处所决定等事宜呢，也都可以成立。下面力量分析，亮云中余未处定等非不得成，因许无实境，此事生故，欲如地狱人等，此事事成。亮云就是安立自彼量来显示事宜得成。中余未处定等非不得成，这安立中义，余未呢是指除了地狱趣以外的其余的天人等五趣，那么在此五趣，处所决定，时间决定，相续不决定，作用四意皆可以得以成立。好，安立这个中义，因许无实境，此事得生。好，因为本宗为世宗，允许没有真实的外境，而能源的境界限量是能够升起的关系，所以能够成立。欲如地狱人等，此事事成。举出譬喻，那么如同地狱有情，同处同时，受逼苦的罪人共同见到狱卒等苦聚，不是决定只有一个有情能见到，其余地狱有情不能见，并且这些狱卒等苦聚呢，能够有逼害地狱有情的作用，所以呢，四事义得以成立。那么其余五趣跟地狱狱是相同的，也都是由他们那边有情的业力所变现，所以四义也都可以成立。然外难中皆有过失，思求可知，略不繁述。那么金布施等所提的四难中呢，都有他的措施。从以上的解说仔细思求呢，就可以了解到他的过失在哪里，那么在此就不再多说了。看论文，由此虽无离世实境而处定等四义皆成，这个是解释颂文的第四句，故四义皆成，并且总结第三颂论文解释。由以上总解四难的地狱狱得知，虽然一切境界都是为事所限，并没有真实的外境，但是呢，处所决定，时间决定，相续不决定，有作用等四义也都可以成立，这样就破斥了金布施的四种问难。那么看讲义六的第九项，总结四义得成。若言意是实境，依他色等大圣亦许是实。意是呢，是指不同于事体自证分的意思。实境呢，是异于事体自证分而有实自体的相分境，这样解释实境。依他色等这个相分境呢，就是由因缘变或者分别变的依他起法，有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等根尘境界。大圣亦许是实，大圣为世宗呢，以护法为正义呢，也同意相分境是异于事体的依他起实法。这里说的实不是渔夫忘记的离心之外另外有自信的实法，是说它是有依他起，由因缘而生，的确是有存在的，所以叫它实法。离世之外实有色等大圣不成，但是如果执着离心之外，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真实自体的外境色等法，那么大圣为世宗是不允许成立的，也就是由心事所变的境界，大圣为世宗是允许成立的。那你执着这个心事所变的境界，不是心事所变，是另外有自体性，这个大圣是不同意的。故言离世境无实等而处定等四事皆成。故言离世境无实等，是说离开心事之外，没有凡于遍计所执的实有自体的色等境，而允许有离世之外的相分境依他起的色等法，而处定等四事皆成。那么如此为事无尽，而处所决定等四事呢，都是可以成立的，都是可以成立的。 好，那这样子破掉了金布施他们的四个问难。好，那下面呢再看论文呢，你破了他的问难，他总是心里是不同意的。下面论文继续说，何缘不许玉足等类是实有情。己二后五讼室内呢分成两科，第一科更一第二三讼答非不成，并举喻说明呢这个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更二第四五六讼破外旧义。前面呢论主以一个地狱狱破斥了外道和小圣的四种问难，那么外道跟小圣呢就要救援。那么论主复以第四讼来破大众部及正量部的救援义，以第五讼来破有部跟萨婆多师的救援义，以第六讼来破金布施的救援义。那么下面分三科，那么这里呢现在是第一科新一第四讼破大圣破大众与独子等部就义。独子部分成四部，那么正量部其中的正量部的信众最多，所以通常呢就以正量部来代替独子部。又分成三科，只是第一科人一大众等部就义。何缘不许玉足等类是实有情，缘就是缘由的意思。大众部跟正量部提出难问，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缘由不允许地狱中迫害有情的狱卒是受地狱果报的真实有情呢？他提出这个问难。那么请看讲义七的第一项，今天发的讲义七的第一项，今彼部义，彼部就是指大众部跟正量部，又这个正量部又称独子部。他们在此呢提出了质疑，狱卒狗等皆有情数，是在地狱有情用故。他们认为地狱中的狱卒狗还有这个鸟呢还有虫等呢都是涉属在地狱有情种类，因为狱卒狗屋在地狱中都有迫害地狱有情的作用存在，如纳洛迦报。那么如同在纳洛迦得到地狱果报的有情，他们有受用迫害的作用，狱卒这些呢有迫害的作用，那么被迫害的有情有受用迫害的作用，既然都在于地狱中有作用，所以他们都应该是地狱中的真实有情，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然诸部中依大众正量说狱卒等是实有情，然诸部中就小圣部派及大圣对于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狗乌虫等是否是真实有情有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略为解说。一，大众正量说狱卒等是实有情，第一种是大众部与正量部，大众部的梵文音译是摩诃僧祇部，摩诃是大的意思，僧祇就是众的意思。那么正量部呢是独子部的分支，他们认为自己所建立的法是正确合量的，没有错谬的，所以称为正量部。那么这两部认为地狱中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还有狗还有乌还有虫等都是和被迫害的有情一样是真实的地狱去有情，这是他们的宗义。二，萨婆多师虽非有情，然是心外恶业所感增上大种转变所生造色形显量力差别。那第二种是萨婆多师，就是有物的见解，虽非有情，然是心外，有不同意这些地狱的狱卒狗屋等不是真实的有情，但是他们不同意狱卒等是地狱有情 心事所变化显现的，而认为玉竹等是存在心事之外的。所以说虽非有情，然是心外。恶业所感，增上大种，转变所生造色，形显量力差别。那么这些玉竹狗屋等是由地狱有情过去生所造的地狱的恶业为增上缘，今生感得了地狱一族的果报时，同时就感得存在于心事之外的特殊的地水火风的四大种。那么这些特异的大种呢，就转变升起特异的造色，有怪异的形色啊，譬如牛头马面，有形状特别的奇怪，有特异的显色啊，譬如这个牛头马面身体或者是红赤色的，或者是整个是黑色的，黑褐色的，有不同的颜色，它们的力量特别强大，数量也多，有种种的差别来迫害地狱有情。那么这个是有部的见解。三，金布施等虽非有情，然是心外，造业之时为熏内事，及其受果乃在心外大种转变起行显等。第三个是金布施等的见解，虽非有情，然是心外。金布施也同意玉竹狗屋等并不是地狱中的真实有情，但是他们认为玉竹等是在心事之外存在的。怎么解释呢？造业之时为熏内事，地狱有情，这个受苦的有情，在他们过去生的时候呢，造作了能够感受地狱果报的恶业。那么这个造作了恶业的时候呢，业力就熏成了业种子，藏在内室中，所以说为熏内室。那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金布施并没有建立阿赖耶识来摄藏种子的，他们是小圣，他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所以这里讲的内室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室。那么在六世升起的时候呢，你造作的业力就熏在了六世当中，但是六世会间断，间断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当六世间断都不升起的时候，譬如在无想天还灭尽定的时候，六世都不升起，这时候业种子就熏藏在什么色根当中，就是事不升起的时候呢，业种子熏到色根当中，因为色身还在嘛，所以他就认为是色种子熏在色根中。那么事升起的时候呢，就熏在六识当中，这种被称为叫做色心护持种子说。事不升起的时候，种子就移到了色根中去；事升起的时候呢，又从色根中移到了什么内室里头去，叫做色根护持种子说。这是金布施独创的。及其受果乃在心外大种转变起行显等。那么造业的时候种子熏在内室，等到因缘和合业种子要受果报的时候呢，却在有情的心事之外感得了地水火风四大种变现升起种种的形色显色量力差别的玉竹狗屋等，来做迫害地狱有情的事情。这个是金布施的中义。四，经大圣意亦非有情，造业之时即在内室，受果之事在世非余。四，经大圣意，第四种就是大圣唯识中对此的见解。亦非有情，唯识中认为地狱中迫害有情的玉竹狗等并非是地狱的真实有情，造业之时即在内室，地狱有情啊，地狱受苦的有情，在过去世造作恶业的时候呢，业力就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啊。大圣唯识中是建立了阿赖耶识，所以他认为业力是熏在阿赖耶识中。那么这边的内是指八识，造作业力的时候，由前六识依第八识所变的根生器界，造作了身与意三业，并且熏藏在阿赖耶识中。而第七世呢，是第六世的所依根，并且是前六世的染净衣。 所以说造业之时即在内室，就熏在内室中。那阿赖耶识不会间断，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要色心护持说这个理由了。受果之事在是非余，那么等到业种子成熟的时候，感得地狱一手果的时候，那么地狱受苦有情的阿赖耶识中的地狱名言种子就开始作用了，在受苦有情的自己的事里头呢，就变现出了狱卒、狗、乌等苦具来迫害地狱有情，并非是心事之外，另外有四大种来变现狱卒等。这个是大圣为师说的想法。中医故今大圣与诸部义大众部等于此就知，那么从以上解说的四种见解，知道大圣为师中跟小圣诸部的见解是不一样的。那么前面第三颂啊，大圣为师以地狱狱来破斥了小圣的问难，所以小圣诸部呢又附提问来救。其在地狱行案执人至地狱者是实有情，诸部无争。小圣诸部跟大圣为师都同意有阎魔王及阎魔族的存在，他们也是地狱去的真实有情。我们刚刚讲狱卒有两种，一种是地狱受苦有情业力化身的，另外一种是地狱里头的真实有情，真实的狱卒。那么刑案就是指这个阎魔王呢为罪人判案，然后分配这个罪人应该到哪一个地狱有情去受苦。执人至地狱是阎魔族的事情。那么阎魔王判完了说你要去到众合地狱受苦，这个阎魔族就把这个地狱有情抓到了众合地狱，然后把罪人丢到众合地狱里头去受苦。那这一部分呢，大圣小圣共许集成，阎魔王跟阎魔族是什么？是真实的地狱友情，这个是没有争论的。那么有争论的就是迫害地狱友情的，在地狱里头迫害地狱友情的狱卒，他是不是地狱的真实友情？这个是有不同的意见。那第二种意见说，他们如果不是真实有情的话，他们是不是由心事所变现的？这个也有不同的意见。下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看下面的论文，不应理故。新一第四颂或大圣独子等部就义分三科，这个是第二科。然二大圣广破。大圣呢破斥大众部跟正量部的救难，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鬼医总答比救不成，无因理故，执着地狱中迫害有情的狱卒、狗屋等是真实有情，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说不因理故，这个是总答。那么为什么不合道理呢？看下面论文，且此不因纳洛迦摄不受如彼所受苦故。人二的大圣广破分两科，第一科是总答，那么现在这个论文是第二科。鬼二别破其咎，分别论证大众部正量部的见解是不合道理的。那么这里提出了四个论证证明它不合道理，所以分成四科。刚刚念的论文呢是属于第一科。子一论证一，狱卒不受彼苦。第一个论证是因为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等不受彼地狱苦，既然他不受彼地狱苦的话，他不应该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所以说且此不因纳洛迦摄不受如彼所受苦故。这个此呢是指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狗屋等，彼呢是指受迫害的地狱有情。且此不因纳洛迦摄，这一句文通于下面的四个论证，并且此狱卒等不应该涉属于真实地狱有情。为什么呢？不受如彼所受苦故，彼地狱真实有情受用种种的迫害苦，但是这些狱卒 狗屋等，并没有受到地狱的种种迫害苦，所以说他们非真实的地狱有情。啊，如果狱卒等真是地狱有情，就应该要受用地狱的罪业所酬报的种种的迫害苦才对。那么不受这个苦，代表他们不是真实的地狱有情。那么这个是论证一。啊，从这边衍生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前面说诸部都同意的阎魔王跟阎魔族，他们是地狱的真实有情，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受用迫害苦呢？就是阎魔王跟阎魔族他们有没有受地狱苦，对吧？你说地狱真实有情要受苦，那么他们有没有受苦呢？答案是有的。只要是地狱真实的有情，就要受到地狱苦，因为你是因为那个恶业而堕入地狱的，那你现在受到那个果报，你就要受到地狱苦。所以根据《长阿含经》，阎魔王宫昼夜三时就有大铜锅，叫大铜货自然出现，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大狱卒，比这个阎魔王还要大的狱卒，把这个阎魔王抓了以后呢，让他卧在热铁之上，然后用铁钩把阎魔王的口打开，用烧融的铜汁灌到阎魔王的口里去，这时候阎魔王呢全身烧烂，受用大苦，所以他昼夜三个时间要受用这个大苦。那么阎魔王要受这种苦，阎魔族理当也都受这些苦，地狱苦。所以你只要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都得受地狱苦。那我们看讲义七的第二项，此狱卒等不应是彼恶者所设，此等不受如彼恶者所受苦故。彼恶者就是指前生造作恶业，今生受地狱果报的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那么此呢，迫害地狱有情的狱卒，还有狗，还有屋等，不应该是受地狱果报的真实有情类。因为呢，狱卒、狗屋等在地狱中并不受如同地狱真实有情所受的种种迫害苦。若狱卒等恶者所设，如于恶者应受彼苦。那么如果狱卒等是设属于受地狱果报的真实有情的话，那么他们也应该如同其余受地狱果报的有情，要受用地狱迫害苦才合理。量云，那么下面再用比量来说明。一中，彼狱卒等非恶者设，因不受如彼所受苦故，欲如人天等。第一个比量，中彼狱卒等非恶者设，先安立中义，彼狱卒还有狗屋等迫害受地狱果报的有情，这个狱卒等呢并非真实的地狱有情。恶者就是指真实的地狱有情，前生做了恶，今生受地狱报，所以称为恶者。因不受如彼所受苦故，原因是狱卒等并不受地狱有情所受的种种逼迫苦，那么这个就违反了因果定律。无趣的有情依着他的因果业报而安立的，那么前生造作了哪一趣的业因，因缘成熟了，那么下一生呢就生到哪一趣受果报。现在狱卒等在地狱中却不受地狱的苦果，所以知道他们不是真实的地狱有情。欲如人天等，举出譬喻，譬如人天去的有情，受用人去或者天去的果报，而不受地狱的苦果，所以人天不是地狱有情色。那么这个狱卒等呢也不受地狱苦果，所以他也不应该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所涉属的。这是第一个比量。那么再看第二个比量，二中，或狱卒等应受彼苦，因许那洛迦设故，欲如彼受罪者。 第二个比量是从大众部跟正量部的立场来安利的，中或狱卒等应受彼苦，安利中义。如果照你大众部正量部来讲，狱卒等迫害地狱有情的，也应该受用地狱中的种种迫害苦，应许纳洛迦设故。原因是你大众部正量部允许狱卒等迫害者是属于地狱受地狱果报的有情，那么他们要受地狱果报，当然也就应该受到地狱的迫害苦了。狱如彼受罪者，举出譬喻，如同感受地狱果报的有情，受用种种地狱迫害苦。但是呢，事实上狱卒等并未受到迫害苦，所以知道狱卒等并非是真实的地狱有情。这个比量讲的是很清楚了。据舍第十一云，若是有情，此果何处？彼复就言，即地狱中彼论即以此第四难，难破彼果，难破彼中，而彼但有一意破之，为火因烧，同此第四。据舍第十一就是在据舍论的第十一卷，也有讨论到狱卒等是真实有情呢，还是非有情类。那么若是有情，此果何处？据舍论问，如果狱卒等是真实有情数的话，那么他们的狱卒果报是哪一去设呢？就提出这个疑问。那么彼复救援即地狱中，那么大众部跟正量部就回答来救援说呢，狱卒等呢是属于地狱去的有情，那么彼论即以此第四难，难破彼中。那么在据舍论中呢，彼据舍论中呢就以此为是二十论中的第四难来破斥大众部跟正量部的旧义。而彼但有一意破之，为火因烧，同此第四。那么在彼据舍论中呢，只用了一个难义来破斥他中，就是本论此处的第四个论证，狱卒等应受地狱烧苦。但是实际上狱卒等不被火烧，不受烧燃苦，所以知道狱卒等非是地狱有情。他这边讲到据舍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唯识二十论才破斥，在据舍论是属于小圣的论点，小圣里头他也不同意这个观点。论证一，狱卒不受彼苦，解说完毕。再看下面的论文，相互逼害因不可立，彼纳洛迦死狱卒等，尾二别破其咎，共分四科，这个是第二科，子二论证二，有情及狱卒因不能互相逼害，这个是狱卒等非是地狱有情的第二个论证。互相逼害因不可立，彼纳洛迦死狱卒等，请看讲义七的第三项。此狱卒等与破罪者相互逼迫，能害重罪者，若俱是彼去，因不可说彼是受罪者，此是狱卒等。那么述记里头对这一段论文提出了两种解说。我们先说第一种解说，此狱卒等与破罪者相互逼迫，能害重罪者，就是此狱卒苟污等和这个破戒犯罪而感生地狱的友情互相逼迫，而狱卒等的力量比较强大，而能够伤害众多的地狱受罪果报的友情。若俱是彼去，因不可说彼是受罪者，此是狱卒。那么如果狱卒等及受罪者都是以地狱去的友情，由于他们能够互相逼迫，他既然能互相逼迫，就不能够安立说这一个是逼迫者，那一个是被逼迫者，这个是能害者，那个是受罪者，你不能这样子安立，因为他们能是什么互相逼迫，这是一种解释。又据纳洛迦及互相逼害如何可立彼受罪者此狱卒等，这是第二种书记里的第二种解说。又据纳洛迦，如果狱卒等 跟受罪者都是地狱去的真实有情，即互相逼害，那么二者都是地狱有情，则俱受逼害苦。所以必定是什么？互相逼害，因为都要受苦嘛。那这苦从哪来呢？就互相逼害而来。如何可立彼受罪者此狱诸等？既然是互相逼害，俱都受苦，那么怎么可以安立彼是被逼害的受罪者，此是能逼害的狱卒呢？这是第二种说法。此中二义，后解为甚。以上两种解说论文义呢，以第二种解说为殊胜。因为前面的解说呢，还能够安立能害者与受罪者，只是呢，能害者他的力量比较强大，然后呢，他去害了这个受罪者。后面的文义是二者不可安立，因为互相逼害了，没有胜负，没有谁的力量大的问题。这个呢，就符合了论义，所以后解为甚。不仔细看还不太懂他的意思在讲什么，他觉得这两个好像讲的都一样。量云，下面安立四个比量来说明，就安立了四种状况来说明。一中，汝狱卒等因不可说为狱卒等，因许那洛迦设故，狱如受罪者。第一比量中，汝狱卒等因不可说为狱卒等，安立中义，汝大众部增量部所安立的狱卒等应该不可以被安立为能逼害的狱卒，因许那洛迦设故。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中义允许狱卒等是涉属于地狱真实有情的，那如果是这样，则他们也应该被其余的地狱有情所逼害。狱如受罪者，举出譬喻，汝中所说的狱卒等如同地狱中被逼害的受罪有情一样的，也被其余的有情逼害，和被逼害者没有差别，那么如何能安立为能逼害的狱卒呢？那么既然在地狱去中不允许狱卒非是狱卒而是受害者，那么汝中所安立狱卒等为真实地狱有情，这个是不合理，是不存在的，因为犯了什么相违的过失。所以知道狱卒等应该不是地狱去里头的真实有情，这是第一个比量。二中，汝受罪者因不可说为受罪者，因那洛迦设故，狱如狱卒等。第一个比量是讲狱卒不可以说为狱卒，第二个比量说受罪者不可以说为受罪者。中，汝受罪者因不可说为受罪者，安立中义，汝大众增量部所说的在地狱中受迫害罪的真实有情应该不能安立为受罪者，因那洛迦设故。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受罪者也是地狱去所涉属的真实有情，狱如狱卒等，那么这些受罪者应该也能逼害其余地狱有情，就如同狱卒等迫害其余有情一样。因为狱卒等是真实的地狱有情，他能迫害其余有情，那么你这个受罪者也是地狱真实有情，那么彼之这个受罪者也应该能够迫害其余有情，那这样受罪者本身也是狱卒了，就不可以说他为受罪者了。那么如果受罪者就是狱卒，就不应该安立为受罪者，那么这样的话受罪者因非受罪者，那么又犯有相违的过失，受罪者本身又不是受罪者。所以知道狱卒等应该不是真实的地狱有情，道理呢跟前面一个比较是类似的。三中，或受罪者因能逼害，因那洛迦设故，狱如狱卒等。那么第三个比量中，或受罪者因能逼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安立中义，在地狱里头受迫害的有情应该能迫害狱卒等有情。为什么呢？因那洛迦设故，因为受罪者也是地狱去有情，狱如狱卒等，那么如同狱卒等也是地狱有情，那么狱卒等能迫害受罪者的其余有情， 那么受罪者他应该他也是真实有情，那么他也应该能够迫害狱卒等其余有情，也就是他们是互相逼害的。那么如大众部跟正量部又不允许受罪者能够逼害狱卒等，那你就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了。所以知道狱卒等非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四中或狱卒等因不能逼害，因纳洛迦设故，欲如受罪者。第四个比量中或狱卒等因不能逼害，安立中义。那么在地狱中的狱卒等应该不能逼害其余受罪有情，因纳洛迦设故，原因是汝中呢允许狱卒等是地狱去设的真实有情，欲如受罪者，那么如同地狱中受罪的受罪者他是地狱去设的真实有情，但是受罪者只能被迫害而不能迫害其余有情，他才叫受罪者。那么你这个狱卒等呢也是地狱里头设的真实有情，那么他也应该不能迫害其余受罪的友情，所以呢狱卒就不是狱卒了，他不能迫害其余友情了。而汝中呢也不允许狱卒等呢不能迫害其余受罪的友情，所以又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由此知道狱卒等非是地狱去设的真实友情。还有四个比量从各种的方面来安立了这些状况，所以知道狱卒等他绝对不是地狱去里头的真实有情。十四比量有所减过并无过失，应一一知。那么以上的四个比量呢减别了所有所安立的中义的过失，他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来减别这些过失。那么 比量的本身并没有过失啊，应该一一的思维了之这四个比量啊，就可以了之啊，地狱里面的狱卒不是真实的地狱去的友情。论证二，友情狱卒应不能互相逼害的解说到这里解说完毕。那么再看论文，行量力计等应不及相布，鬼二别破其咎分成四科，这个是第三科子三。论证三，友情不应不畏，地狱里的真实友情不应该畏惧什么？不应该畏惧狱卒等，这是地狱，这是狱卒等非是地狱友情的第三个论证。行量力计等应不及不畏，请看讲义七的第四项。其狱卒等与受罪者俱是比设，行量大小与给予气力一一计其等，其罪受者应不及不辞狱卒等。其狱卒等与受罪者俱是比设，能迫害有情的狱卒等与被迫害的受罪者啊，如果都是地狱去有情所设属的，行量大小给予气力一一计其等，他们既然都是地狱去的有情，那么他们的形就是指外貌体型，量就是指数量的多少，气力就是指他们的力量大小。那么狱卒等跟受罪者在这三方面都应该是相齐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地狱去的友情嘛，不应该会相差太多，都应该是人差不多的。那么其罪受者应不及不辞狱卒等，如果两者相接近，那么受罪者就不应该非常的惧怕这些狱卒等，我跟你差不多大，你要打我我也打你嘛，我怕你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在地狱里头呢，这些狱卒等呢他的外形是高大狰狞的，他的数量非常的多，而他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威猛，所以狱卒等看到了地狱，所以这个受罪者看到了狱卒心里就升起了极大的怖畏，所以知道狱卒等并不是真实的地狱友情。量云，安立比量说明。一中 以受罪者因不及故此狱卒等，因那洛迦设故欲服狱卒等。第一个比量呢，中以受罪者因不及故此狱卒等，安立中义，比地狱中受罪的有情应该不会非常怖畏此能逼害的狱卒等。为什么呢？因那洛迦设故，因为受罪者是地狱里头地狱去的真实有情的缘故。欲如狱卒等，举诸譬喻，如果你允许狱卒等也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那么受罪者也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那么受罪者跟狱卒是相同的，都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那他们的外形、数量、力量大小都应该相等，所以受罪者就不会非常的怖畏这些狱卒了。如果这个比量成立，就跟地狱的限量不合了。地狱的限量是受罪者即不畏狱卒等，那么知道这个比量是非量，所以其中狱卒等非是真实的地狱有情。反破量云，那么第一个比量是由受罪者立场安立，那么第二比量反从狱卒的立场来破斥。二中，其狱卒等亦因有恐怖非自类同去，因许那洛迦设故，欲如受罪者。第二个比量中，其狱卒等亦因有恐怖非自类同去，安立中义，同去就是指同为地狱去。非自类是非是狱卒等同一类的意思，在地狱中的狱卒等也应该要有令他们升起怖畏心的地狱区域中的非狱卒一类的友情，因为他们是地狱里的真实友情嘛。那么他们应该也要受地狱苦，那谁让他们受地狱苦呢？所以一定也是有一类友情，地狱里头不是狱卒这一类的友情，让他们升起了怖畏心，让他们受地狱苦。因许那洛迦设故，因为你大众部正量部允许狱卒等为真实有情的缘故，欲如受罪者，如同受罪者是地狱的真实有情，那他们见到了狱卒等升起了极大的怖畏心，那么如果狱卒等也是地狱里的真实有情，那么也应该有让这些狱卒等升起怖畏心的友情才合理。但是事实上地狱中里头并没有这些让狱卒等升起怖畏心的友情，狱卒等也并没有升起怖畏心，所以呢，这个比量是不符合地狱的限量，它是非量。由此故知，狱卒等不是地狱设的真实友情。此中中法简无同欲过，所立不成等，应如是知。在这个因缘学中呢，同欲过有五种，其中的一种呢过失呢叫做所立法不成。中义呢是所立的。那么在这个中中的主持我们称为前程呢，在此比量就是说狱卒等是属于他的前程，是属于主持，而因有恐怖非自类去是属于中义里头的后程，后程就是述词叙述语来叙述主持的言辞，又称为宾词，宾就是宾客的宾。那么是中中之法名为所立法，而所举的譬喻呢必须跟中同品，而中法是同一品类。那么在这个比量中呢，这个譬喻如受罪者是由恐怖非自类去，即是狱卒等，故譬喻呢是和中法是同品类的。那么这样呢就没有什么同欲过失中的所立法不成的过失，这样应该了之。这个要学过因缘学的话会比较了解这边在讲什么。那么论证三有情不应怖畏的解说呢到这里说完了。那么看下面的论文。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恒烧燃苦，云何于彼能逼害他，鬼二跌破其咎分成四科。这是最后第四科子四论证四。狱卒因不能忍受苦，迫害苦。那么狱卒等如果是真实有情，他就不应该忍受地狱的燃烧苦。 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恒燃烧苦，云何与彼能逼害他？请看讲义七的第五项。若狱卒等是那罗迦舍，因自不能忍受铁地恒燃烧苦。如果狱卒等是地狱气里的真实友情，那么如同其他的地狱里的受罪友情一样，那么受罪友情呢，不能忍受地狱里的铁地恒燃烧苦，那么狱卒等也应该不能忍受地狱里头的铁地恒燃烧苦。地狱里头的地是铁的，然后呢，从那个地上呢生出猛焰来烧这个地狱里的罪人，那你狱卒同时也是被烧的，那么受罪的人不能忍受这种苦，你狱卒等呢也不应该能够忍受这些苦。既不能忍受，云何于彼处能害于恶者？这个于恶者呢，就是指这个前生造作了恶业，现在生在地狱去受苦的真实友情。那么狱卒等既然不能忍受地狱的恒燃烧苦，他怎么能够在彼地狱处来逼害其他受恶报的地狱友情呢？那么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狱卒等不能逼害其余受恶报的友情。恶者彼去不能忍苦，不能害他。受恶报的地狱去友情在地狱中不能忍受铁地恒燃烧苦，所以他也不能够去逼害其他的友情，他自己都受苦，他们都已经不能够忍受了，他还能够拿时间去打这些地狱友情吗？不能的。此意彼去，那么这些狱卒等也是比地狱去的真实友情，因自不能受忍彼苦，不能害他。那么狱卒等也是受恶报的罪人啊，那么他也就不能够什么，从彼量得知，他也就不能够忍受这个地狱里的恒燃烧苦。那他也不能忍受这些苦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还有时间去逼害其他受恶报的罪人呢？他自己都什么自救不暇了，他还去逼害别人吗？不可能。所以一定是什么呢？是地狱里的罪人受燃烧苦，狱卒等不受燃烧苦，然后他呢去逼害这些罪人。那这样说起来呢，狱卒等就不应该是地狱里的真实友情。如果他是真实友情，他也必须受这些苦。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从这个比量来分析。所以我们在佛法里头啊，或者在这世间，你要讲一句话出来，你要立一个量，你一定要有你的根据在，然后你要能够为你的忠义能够辩驳，能够讲得过去。以后就是不要随便起嗔恨心，要不然升到地狱里做阎魔王也还要受苦的。虽然在地狱里很威风，但是受苦的时候就不威风了。好，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刚才在讲到那个第八大圣，我也是有安利第八阿赖耶识是很相续，有提到这一点。那他的那个经典的那个依据是在哪些？ 他的经典依据的话，就是如果你看那个《色大圣论》，他一开始他就有讲到他经典的依据，就讲到他有恶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这些，所以他就说，那这个当然大圣跟小圣对那个阿赖耶的解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在《阿含经》里头他也有依据的，只是小圣对于那个《阿含经》的解释跟大圣对于《阿含经》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对于小圣中呢，小圣不同的部派里头呢，也有安利不可说我，或者是说有安利一些其他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不断的东西来作为业力的依持者。那么他说，那那个就是阿赖耶识嘛，你也有安利，那我安利为阿赖耶识，名称不一样，但是意义是相同的，你为什么说我不对呢？就是大圣论一开始里面就有点破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这样推的话，那怎么知道他是那个恒相续？ 如果他不恒相续的话，那他断掉的话，那业力到哪里去了？ 就种子能在， 就是你 生 因为你的种子是熏在世里头的，那世一下断掉了，那你种子世断掉了，没有再生起，那你种子也就没有了嘛？那你后面怎么能够继续的？不生起业力呢，是不是？所以它一定是要有恒长不断的，它才能够继续让这些种子熏在那个地方。啊，等到因缘成熟，这些种子就可以显现。 可是有一些地方也有提到说，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恒长的无量无边，因为无量无边的种子，因为。可能如果是他是有办法显现出来的话，可能虚空也是无法这样子容受这样子。那他怎么，我意思说他怎么有这样的那个功能性？ 他法尔如是就是这样子。 好，了解，阿弥陀佛，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请问师父，这篇今天讲的这个部分是，我试着说一下这个脉络，实际上请师父再确认一下，是不是说讲完这个前四难，回答了前四难之后，举一个颂来总解四难之后，然后但是外道跟小圣他反过头来说，你举的这一个颂要解释难，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狱卒他不同意，这个狱卒是非有情，他觉得他也可以是实是有情，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他本来前面破完就破完了，那他为什么要再举一个地狱狱来破同时破四相呢？就举一个第一来破呢，其实就是为了引出下面这些问题，所以呢，为了引出来，所以他就举地狱来破啊，所以一个地狱呢就四意得成，就破了，都可以破。那你这一破以后呢，好，大家有争论，没有争论的是什么？是萨婆多部、有部跟尽量部，他们也是认为地狱有情是什么？是非真实有情，可是呢，他们认为是什么？虽然是非心是非真实有情呢，可是他们是在心事之外的所成立的，而不是由心事变现出来的。那么大众部跟正量部认为说，地狱的有情，所有的有情都是真实有情，那这个是不同的观点。那他从这个地狱以后就引出来了这些不同观点，然后呢，他来破斥说， 地狱里的友情是两种的，那么有真实的友情，阎魔王跟阎魔主这个大家都同意，这一部分我们不争论，大小圣都同意不争论，争论的就是这个迫害的地狱族，地狱的狱族，他们是就是真实友情，这是第一步。所以呢，刚刚在讲就是在破大众部跟正量部，他们是不是真实的友情。那么从这边的四个这样子案例下来，论证四个论证下来，就知道什么，他们并不是地狱里的真实友情。好了，那么论证完了以后，那下面就是要面对有部跟尽量部的疑难了。有部跟尽量部他们认为，诶，我们也知道他不是真实友情，可是我们认为他们是在心事之外的，怎么会在心事之内？所以把它引出来就是说什么，因为有部他们还是认为心事之外可以有狱卒的，所以但这个东西还是在心外有法，所以呢把它引出来以后呢，我又破斥你的讲法，把你有部的讲法啊，你这个有特异大种的这种讲法破掉，又把你尽量部这个呢熏在内是色心互持的这个讲法给它破掉，那这样子就代表什么？所以你们这个对于异族的这个讨论也都被破掉了，所以异族等也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由心事所变现。好，所以这个安利地狱狱其实就是要把他们这个引出来以后呢，把他们的见解给他破掉。那破完了以后呢，他们又有别的说法，又引出别的说法，他再破，再破，再破就是为什么讲就是十色处，他就引到说佛有讲这些，他又给他破掉。那破掉以后又破到极为去，也就是说他一连串的用这些方法，把外道跟小圣各部派里头对于离心之外有实境的各种的意见都把它叙述出来，同时一一的破斥，那么这样构成了二十论的整个的脉络。 好，谢师父。是好，印象里面大众部是比较属于就是比如说那个三那个佛法的三系里面比较偏向正常唯心，所以他们的讲法是说比较就不怎么解释的很细啊，就是实有，就是众生就实有，所以狱卒也是实有，他这直接就这样子去判定他，他认为说你要讲狱卒不是真实有，那他们就很难自圆其说他们那个部里面的一些宗法。那一些有部好像比较接近唯识的早期的唯识的思想，所以他可以承认说是他这个狱卒是非真实有，但是他却认为他是在心外有一个四大种所存在的。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奇怪，不过我自己有一个比喻，我是觉得假如要我来破这个部分的话，我也可以举另外一种方向，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比如说要把狱卒分成说破坏者跟受害者，然后说破坏者就因为这些等等这样举的这些原因而他是非真实有，但是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在这个七世间里头，我们也有人道也有畜生道同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跟畜生是同一趣，我们是不同趣，但是我们在同一个环境下头，那假如说这个畜生道众生是被人类所食啖，那我们对他来讲是迫害者，那我们却跟他在这个世界来讲我们同时都存在，那 他后面会破这些， 后面会破 这些，那别人会救吗？ 对， 我也会救他就会破，你这个救他就会破。 所以相同比喻比如说天人跟那个阿修罗，他们也不同趣，但是他们也会在一起打来打去，那不能讲说他们没有迫害或者是征伐嘛，还是一样。 会不会破？比如说他在后面有讲了，他提出来了，天上有龙啊，是不是？天上有凤啊，有麒麟啊， 对吧？那这都是畜生嘛，天上会有畜生，那我们人去以后也是什么，都有嘛，对不对？各种众生都有嘛，那你为什么说可以？其他的去留情不可以升到这里去，他就后面就提出了，他就说那些好，你现在说他不是地狱去留情，我同意，但是他可能是别去留情到那边去迫害，对吧？然后就说好啊，那我就继续破啊，我就跟你讲道理啊，对吧？你到我这边来迫害，那你一定是要什么？要照我这种业，你才能到我这边来迫害嘛？那你不能没有这种业的话，你怎么能到我这个地方来？对，那为什么说畜生可以飞到天上呢？因为他们有那些业，所以他现在在天上。他同时到那边去，龙他们这些在天上，他们是享天乐的。OK， 但是地狱里的狱卒等，他不受地狱苦，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谢谢。所以后面还会再继续再破，那回头再来整理好了。好，谢谢师父。 请问师父，说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阎罗王众就属于利他行，是不是？那这个狱卒的话就属于骗戒职。 都是利他行。 都是 依他情， 但是这个狱卒他不是实有情， 对，他是地狱有情的业力化身出来的一种苦剧，就像说我桌上这个杯子，它还是依他情，但是它是我们的业力化出来的，它是无情物，但它还是依他情，它还是存在的。那遍计所执是说那是我们想出来，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杯子是真实实有的，这个那个杯子是不存在的，那是遍计所执。但是杯子这个体还是存在的，它是依他起还是存在的。所以狱卒本身还是存在的，它不管是不是真实有情，它还是存在的。是什么？是地狱有情的业力变出来的一个苦剧。但它是苦剧，它不是有生命的有情。是这个意思。那真实的地狱里的友情呢，他们是有心事的友情，他们也是依他起，但他们是有心事的，所以一个是有情物，一个是无情物，是这个意思。但是阎罗王他们就是真实友情，他们是有心事的，他们就是众生，属于众生处。那个来抓他的那个大狱卒，把他放到热铁里头，把他嘴巴打开灌那个铜汁的那个大狱卒，就是他阎罗王的心事变现出来的那么个大狱卒来做这个事情。他做完了，那个狱卒就不见了，就他的心事变现出来的。那为什么变现出来？因为过去是做了恶业，那这个恶业在你阿赖耶识中他成熟了。所以刚刚讲到地狱里的名言种子开始作用了，显现的整个的世界就是地狱的苦气的世界，那就受种种苦。所以有人说没有地狱啦，那个都是佛菩萨安利出来吓你们的啦，那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就是你的业力，你造作了那个业力，那个因成熟了，得到的果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现在造因的时候想一想，想一想，有的事情不可以做就要忍一忍，要忍一下就不要做。请问还有没有问题？ 师父，那请问一下，那这个狱卒分两种，那这个阎罗王他是等于是说他跟你做分类啊，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你就领了牌你就去了。那 这个把你这个是要炸油锅的啊，这个去。那炸把你丢到炸油锅的那个是你的业所显现的狱卒，实际上没有这个狱卒。也就是说这个把你下油锅把你丢到油锅里面的这个狱卒，事实上他不造恶业的。 他不造恶业。 他不造恶业嘛齁。 嗯。他不是真的有情，他只是一个苦具。他跟那个油锅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如果说是他把你丢到那个油，那他这个显然是恶业嘛。 就不是他，其实也不是他，就是你的心把你丢到油锅去，你的心化了一个东西把你丢到油锅去完成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地狱有情，他的心变化出来的，所以狱卒把他丢进油锅的狱卒跟那个油锅一样，都是他心变现出来的一个苦具而已，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跟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只是我们不知道，就认为很真实，很真实就会怕，也会觉得好，就是不想到死的时候就觉得蛮好，想到死的时候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一定要发生的，这个死是非发生不可，可是我们都有意无意的忽略掉这件事情，有意无意的忽略掉这件事情。你知道非面对不可，这个世间没有人不死的，但是呢我们有意无意的忽略这件事情，他等到他发生的时候就措手不及。所以要面对事实，面对现实。我前几个礼拜我一个师兄弟往生了，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他比我小一岁，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也有意无意的就忽略了这个问题。虽然天天讲，但是呢总认为不会是自己。结果他先走一步，感谢他给我一个提醒。我现在每天晚上增加念佛的功课。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就回向好。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